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96集，绅士。李建恒被卡在了断木下边，面朝着下，被浇在脖梗里的凉水冻醒，他觉得呼吸艰难，胸口卡得太紧，肋骨疼得厉害。李建恒咳嗽着，嘶声喊起来：“ 救命！”啊！ 这声音沙哑无力，在瓢泼大雨里细不可闻。李建恒挪动着目光，手边的茧儿已经凉透了，花白的肉挤在断臂里，几缕发被血烫得发红。李建恒颤抖起来，已经认不得这是昨夜府长跳舞的美人了。 救命！ 李建恒垂着脑袋费力地念着，下边忽然传来呛水的咳声。谢红轩半身被泡在了水里，他仰着半身正砸在缸上，背部一片血肉模糊，他喘着气：“ 皇上别叫了，听不见。” 李建恒失魂落魄，用手肘推着断木，却毫无作用。他鞋掉了一只，冻得面色苍白。 肯定会有人来救我的。 那是，你是天子啊。 西红轩闷声笑起来：“ 你笑什么啊？” 西红轩咂巴着嘴，吐出点沙土：“ 我笑真命，你说奇不奇怪？人就像在重复着轮回。” 李建恒抬起眼皮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他阴沉地说：“ 不是，没有轮回。” 皇上的生母月氏。 西红轩艰辛地挪动着身体：“ 就是淹死的吗？” 哗啦，污臭的水从脖梗迸溅到别处，李建恒在这细流流淌之中吞咽着唾液：“淹死的吗？”李建恒艰难地回忆起来那浮光掠影一般的童年记忆，他又一次看向那花白的肉，却仿佛看见了他娘。女人被摁在泔水桶里，手指扒着地面，划得血烂，水溅打在脸上。李建恒看见她花白的脖梗，花白的臂膀。淹死的吗？李建恒泪水上涌，他疯狂地用手遮挡双眼，怨恨地说：“ 住口！住口！你住口！” 西红轩安静下去，李建恒却不想再挨着这肉，他哭起来，口无遮拦地谩骂着，脏话粗鄙。李建恒粗喘着，他十指间面目狰狞：“ 不要提起他，朕是九五之尊，朕的母亲是这当今太后。” 李建恒从不与人谈及生母，因为那是他的梦魇。他生母月氏没有嫔位，是个卑微的宫娥，档册里潦草地写着姓月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李建恒尚在襁褓中时，贤德帝的生母陆氏就把他抱入自己宫中，但仅仅是给口饭吃，给身衣穿的照顾。他如今之所以这么不学无术，是因为该上学的时候谁也没记着他，他把时间都用来跟太监玩了。他没有母妃，他只有个奶娘。奶娘是贤德帝贴身太监的对食，惯会势利眼，苛待李建恒，把他每日收拾得表面光鲜，回到屋子里他却经常恶行。李建恒跟哥哥告过状，贤德帝发落了贴身太监，贴身太监就回去打骂奶娘，奶娘一日就冷眼冷饭伺候他，没动过手，可嘴巴比刀子还利，割得李建恒不敢再跟人提。他 正经话还说不利索的时候，粗鄙脏话先学了一堆。奶娘给他讲，他生母是宫里边的下贱货，因为暗结珠胎，被原先宫里的娘娘拘在院里调养，说是调养，几年也跨不出门，病得半死不活，整日还妄想着能跟儿子见见面，说说话。李建恒五岁时，光成帝来陆氏宫里考贤德帝李建云的功课，父子对答的时候，李建恒捏着蛐蛐跟人玩，被光成帝看见了，叫到跟前，那是他第一次跟亲爹面对面。光成帝问他些字，李建恒掌心里捏着蛐蛐，不敢看光成帝，话也讲不漂亮，结结巴巴的什么都不知道。光成帝觉得他蠢笨，五岁了话不会说，礼也做不全，缩手缩脚，没有一点天皇贵胄的气势。李建恒很想和光成帝讲话，但他害怕，他觉得这不是他爹，他甚至在那漫长的询问里哭了起来。他这一哭，光成帝便彻底厌弃他了，第一次也就成为了他与光成帝的最后一次。等光成帝走了，李建恒才发现自己掌心里的蛐蛐在不知不觉中被捏死了。李建云觉得这弟弟太没出息，他那会儿身体还好，是太子以下最得宠的皇子，他可怜李建恒，便求了光成帝，开始带着李建恒上学。李建恒认识了兄弟们，但他们个个都是锦衣玉食，李建恒逐渐发觉那都不是他的兄弟，他们嘲笑他，他们讲礼仪，他们摁着他行礼。李建恒不懂，他见兄弟不需要下跪磕头，可兄弟们这样叫他，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满殿太监宫娥没一个人来搀扶他，只有太子和李建云在的时候，大家才能兄友弟恭。李建恒什么都不会说，也没人说，他逐渐不再按时上学，对李建云耍滑头，装病赖床，能不去就不去。李建云觉得他是个朽木，教不了，掰不正，便也渐渐作罢了。有一回，李建恒跟太监钻狗洞，他钻过去，小太监们就捂嘴偷笑，给他甜食放的糖吃，他像条寻食的小狗，被那几颗化掉的糖哄得摇尾巴。他在那狗洞里得到了很多没吃过的东西，也在那狗洞里看见了他娘。李建恒不认得岳氏，太监撺掇着李建恒喊岳氏灿头病鬼，李建恒就冲岳氏啐唾沫，喊他灿头病鬼。岳氏倚着臂望着他哭，李建恒觉得这女人好生古怪，看到她心里发毛，看到她也想跟着哭。回去之后，奶娘又骂李建恒，李建恒半夜想撒尿，听见奶娘跟他撺掇他骂人的太监偷情，他撒完尿踢到夜壶，被两个人抓了个正着。奶娘害怕李建恒跟别人讲，那也之后塞给了他好些糖，再也不骂他了，整日恨不得把他抱在怀里哄。糖有好多种，其中有一种叫做丝窝虎眼糖，每日只有一点，李建恒舍不得吃，就每日跟在李建云后边叫哥哥吃。但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，李建云的身体逐渐不行了，最终病得连学也上不了。陆氏查宫里头的饮食，什么也没查出来，整夜对着李建云流泪。太医来来去去，李建云却再也没好起来。奶娘也不再给李建恒糖了，李建恒吵着要，奶娘就给他说，那东园里边住着的灿头病鬼因为挨过李建恒的骂，要向人告状，不许李建恒再吃糖了。李建恒一直惦记着丝窝虎眼糖，因此恨着那病女子。奶娘又说，李建恒想要再吃糖，就得给陆氏告状，说先前的糖都是那病女子给的。李建恒不敢对陆氏说，便偷偷地告诉了李建云。李建云卧在榻上看着他，那一刻李建恒觉得他哥哥像父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